各位亲爱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 我是巧恩， 我是端君。 本节目是我们一起看过的偶像剧，将会带您回味小时候看偶像剧的心情。 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一起乘坐时光机，回到我们以前看偶像剧的时光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《海派甜心》，是在2009年时播出。距离现在也已经有9年的时间，故事的主角是由罗志祥饰演林达浪及薛海，女主角是由杨丞琳饰演林宝珠的角色。这部偶像剧在45届电视金钟奖有5项入围，其中一项还获得了戏剧节目女主角奖。薛海是一位富商公子，从台湾到杭州读书。他的姐姐们为了保护他，因此要他改名叫做林达浪，还帮他捡了一颗丑不拉几香菇头。在杭州读书期间，因缘际会下认识了林宝珠，之后他们就在一起了，以为就要这么幸福下去，没想到宝珠的妈妈却认为达浪是个穷小子，所以一再阻挠他们的情感。没想到，在毕业的前几天，因为了一些误解，让他们的爱情遇到了最大的难关。 现在我们到了分享的环节。前阵子有很多网友和我们分享当初看这部《海派甜心》的心得，或是现在回味起来有什么感想。 这几天我又回去看了这部戏，我觉得罗志祥在演这两个角色的时候演得超浮夸，也很好笑。而杨丞琳演的宝珠演出了心里面的矛盾状态，就觉得为什么不直接把原因说出来就可以皆大欢喜了？ 对呀，我也是很纠结。 诶，你也看过这部哦？ 当然啦，我当初每个礼拜准时坐在电视机前面，就是为了追这部剧。在学校里和朋友聊天的话题也几乎是里面的剧情，而且我觉得里面的音乐都超好听的，所以我就买了罗志祥《罗生门》那张专辑，那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哦。 真的是忠实粉丝哎，那我们来听听其他人的分享吧。 好的，林同学说是因为一场误会才有了后面的剧情发展，觉得很搞笑又很虐心的戏。石头同学说杨丞琳超美的，林达浪再这样丑下去我就不看了。后来帅到流泪，片头片尾插曲我都超喜欢。黑同学说有一幕是林达浪踩到肥皂跌倒，然后亲到林宝珠。那幕到现在还是觉得很扯。 哈哈，虽然现在想起来有点瞎，但是小时候还是会幻想。 小云说觉得剧情有点老梗，但在跳完皮抱的时候很可爱。 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 好 啷 了， 哒啷。 好了，停！我们现在要听下一位网友说了。老大说，过去的偶像剧发型很有趣，前卫又不失风趣。这部偶像剧在我国小的时候很红，剧情高潮迭起，让观众十分入迷。 那你也去剪那种头啊，很前卫哦。 我才不要嘞！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美丽了。 好，我们继续。 苹果说歌很好听，然后达浪变好帅，也很有钱，家里卖马桶的。我喜欢跟观众对话的那部分，顽皮豹很有记忆点。 看到他的发型就知道他家卖马桶的， 天哪，有够坏！ 哈哈哈哈，开玩笑的啦。 网友美宣权威表示：“有够狗血，明明两个人就长一样，还在那边给我假。还有小马尾，好抢戏，呵呵。 小马尾根本就是个备胎，为女主角付出那么多，但最后喜欢的还不是你呢？ ”啊，他就是男二啊，总不能抢男主角的风头吧？脸脸表示：“好久了哦。”阿江表示：“想当年我还是个国小生。”肉唇表示青春老了， 是啊，真的好久了，9年前了。 那时我们还是个国小生呢，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呐、啊。 嘘嘘，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几岁了。 啊，那大家就忘记忘记。 哼，小彩觉得男女主角的头发很瞎。 哇，大家对他们头发印象还真深刻哎。 节目在这边进入了尾声，下周我们将带大家回味《恶作剧之吻》。 如果有推荐其他偶像剧，或是想要和我们分享的偶像剧，欢迎在我们的 FB 粉专留言。 我们每周六下午2点准时更新哦。